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音声而艺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这一天，几个小伙伴放学后相约来到小昭的家中写作业。小昭的妈妈热情地招待着迎吉、雨、玄平、塞纳这几个小伙伴们。小昭的爸爸是梦之谷村的村长，据说小昭家里几代人都是这里的村长。就因为这个原因，村里的孩子们都爱跟小昭开玩笑，叫他小村长。小昭的爸爸平时工作很忙，但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各家各户走走，爱跟大家说笑，发现谁家有难处了，总是热心帮助，村里的人都非常敬重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村长说说。据说他本人功夫很高，但从没有人见过他真正出手。附近不同种族的人们都觉得他的能力高深莫测，因此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来跟他学习功夫。但小昭的爸爸从来都不收徒弟，也许是因为他太忙了的缘故，只是在闲暇的时候对小昭指点指点。然而就是这样的指点，小昭的能力变得很强，伙伴中力量最大的迎吉和雨都赢不了他。这一点着实让两个男孩子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他们总是在私下里互相鼓励练习功夫，希望有一天能打败小昭。在他们的脑袋里，男人怎么也不应该被一个女孩子打败呀。不过武功的较量丝毫不影响这几个少年的交情和友谊。不知为什么，从记事情那天开始，这几个孩子就经常在一起玩，好像大人们也是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安排在一起。这些孩子也记得，从小开始就发现家里的这些大人们也总是在一起聊天吃饭，关系非常的好。不过好像也有个例外，这个例外就出现在迎吉家里。迎吉不像其他孩子一样，从记事那天开始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家里只有一个奶奶。长大以后自己慢慢懂事，总问奶奶自己的父母是谁，他们在哪儿。可这些问题到奶奶那儿总是一句话回应： 你一生下来父母就没有了。 如果再追问的话，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死了，都死了。 久而久之，英吉再也不问奶奶了，因为每次问，奶奶的情绪都不好。他再也不想听到那句冷冰冰的话了。可英吉总在想，如果我出生时就没有父母，那么我是怎么来的呢？如果刚生下我就死去了，那么为什么父亲没有他们的墓地呢？也许我根本就是捡来的，也许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奶奶。一想到这里，英吉总是感到很沮丧。奶奶平日里对他的好也会被他暂时忘掉。他有时会一口气跑到离村子不远但人烟稀少的后山上发泄一通，挥拳劈腿的乱打一通，打累了就躺下睡上一觉，一觉醒来就会感觉精神上好了许多。但也有时候会去找雨他们，去找小昭他们，因为小伙伴的家里都有爸爸妈妈，他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点恍惚，仿佛自己也有了爸爸妈妈。英吉曾经想从他们那里问一些自己父母的情况，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或许他们知道但都不愿意说出来。这种感觉是在英吉逐渐长大以后慢慢体会到的，因此他再也不愿意在奶奶面前提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问了也没用，还会让自己烦恼好几天。不过话说回来，英吉自己最愿意到小昭家来，因为总期望着能看到村长露几手高深莫测的武功，更希望能像小昭那样被指点一下，就不至于和小昭相差那么多了。可事情总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一提到向村长学功夫，村长就总找借口去忙别的事儿。可村长对其他孩子就不这样，雨和玄平就学了好几次。英吉怎么也想不明白，整天在后山傻练，有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很傻。就这样在后山毫无目的的乱踢乱打，一次次，一天天，一年年，慢慢的在后山留下了许多的痕迹，粉碎的岩石，开裂的地面。 哎，都过来，有好吃的了。 忽然间，伙伴们的尖叫和笑闹声闯进了英吉的思绪。他看见小昭妈妈正把很多做好的饭菜放到桌子上，同时又把一份同样的饭菜放到篮子里用布盖好。 你们几个今晚别回家了，在这儿吃吧。 妈，您是不是又去马奶奶家啊？ 小昭问妈妈。 是啊，你们马奶奶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我去看看她。你们先写作业，写完作业再吃饭，不用等我了。你们几个小伙伴自己吃吧，我陪你们马奶奶说说话。 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挎好篮子向外走，走过英吉的身旁，爱抚地摸了一下英吉的头。 你奶奶最近好吗？回去跟你奶奶说，过两天我去看看她老人家。 我觉得啊，只要她看不到我，一定过得很好。只要是她看见我，就觉得我不顺眼，她就会过得不舒服。 英吉漫不经心地说着。 你奶奶都是为你好，只是你还不懂，也体会不到她老人家的良苦用心啊，孩子。 小昭妈妈说着，拎了装满饭菜的篮子出门去了。马奶奶是生活在梦想森林里众多兽族中的一员，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一直和众多兽族一样 与人类一族共同生活在梦想森林的梦之谷村。这时候，小昭的家里成了小伙伴们的天下。 哎，你们知道吗？我爸妈也经常去照顾马奶奶。 玄平说着，停顿了一下，若有所思地慢慢说：“ 不知道马奶奶的孩子们去哪里了？从我记事儿起，就没有见过他们。但村里的大人们好像都知道马奶奶家里原来有好几个孩子。”“ 是啊，我们家的人也经常去看望马奶奶，还有一些其他的老人。我妈也经常给他们做饭。” 塞娜拖着下巴，眼睛一闪一闪的，仿佛想起了什么。“ 哎，对了，听老人们说，马奶奶原来有三个孩子，都是勇敢的战士，是守护者，曾经跟随国王打败了许多侵略森林的敌人。” 英吉接着说道：“ 我也想成为勇士，成为守护者，能保卫我们的梦之谷村。” 塞娜紧接着说：“ 对，咱们也去当守护者吧。”“ 好呀好呀。” 小昭随声应和着。小伙伴们口中的守护者是一群梦想森林的卫士，他们主要负责梦想森林的守卫工作。据说守护者中有人族，也有兽族，他们平时分布在各个村、各个山谷以及梦想森林的各个地方。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的人族、兽族没什么两样，可这些守护者个个本领高强，他们既是勇士，也是战士。据说，每当森林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些守护者们就会聚到一起，共同保卫家园。但这些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至少迎吉、雨、玄平、塞纳和小昭从生下来就从没有见过一个守护者出现，守护者对于他们来讲只是一个传说。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雨抬头看了看他们，慢吞吞地放下手中的笔，若有所思地说道：“ 就咱们凭什么？现在懂什么呀？什么也不会，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再说了，靠咱们日常的训练强度能干什么？” 小昭一直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好学生，也是这个班的班长，虽然和小伙伴们从小一起长大，但仍然喜欢用一副超越同龄人的成熟的面孔和语气教育着他的小伙伴们。“ 老师今天说了，有了积极的生存态度可以帮我们生存，有了更多的生存技能和技巧可以帮我们战胜困难。别说你们几个，就是我也是什么都不会，怎么去保护森林啊？”“ 这倒是，再说了，不是已经有森林守护者了吗？哪里轮得到咱们去保卫啊？” 胆小的玄平一直都是这个态度，他最喜欢的就是睡觉，不停地睡觉。“ 据说守护者们的能力个个都很变态，谁比得了啊？哪个会不知死活的到咱们这里来捣乱啊？” 玄平说完这话，塞娜用手指点着他，开玩笑似的说：“ 我看你胆小的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随即看看大家，每人一脸茫然的表情，也就不再说话。几个人都低着头，陷入了沉思。这时候，在马奶奶家，正聚集着许多人，大家有的扫地，有的洗衣服，还有年轻力壮的正在帮马奶奶修补老旧的房屋。“ 好热闹啊！” 一个洪亮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是潘大校长，他是梦想森林梦之谷村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熊猫。